在民族最大的追悼日之际，金永兰同志、黄炳瑞同志、朴丰柱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由党委员长、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，7月8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向两旁，有朝鲜劳动党党旗和国旗树立，朝鲜人民军、陆军、海军、航空及防空军、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排列。两位伟大领袖立向前，摆放着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像，由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的花篮，和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敬献。参加者向两位伟大领袖立像鞠躬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此外，朝鲜人民军官兵和各阶层劳动群众这一天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